您应该把困难跟何支书讲，何支书会帮助您解决困难的。 我去找何支书行吗？ 行啊，大婶。哦，我那还有粮食，您先拿回吃去吧。 你？ 我没事啊，大婶，您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哎，方玉， 去找何支书。去找。 大婶呢？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瞒我，是不是找何书记的？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，听错了神儿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想子，他跟你到处追查，偷运粮土的。 说了，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，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是。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，哦，还有陈广西呢。啊，不就咱们点事儿吗？好解决啊！您先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啊！大婶子，走走走，走吧啊，回家了啊。 没换 绳子，

什么？忽然间怎少家当秦空不能犹豫，慌慌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得把路当，考验寒花冰雪我心要招， 最后请听龙江颂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